北京电台主办的微蓝北京2018互动传播公益活动全面展开，新鲜玩法一网打尽，来和小微一起参加吧。详情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1931年9月18日，驻扎在沈阳的日本关东军 黄埔军校是国共合作的产物，中国共产党对军校的建设， 中央特。 1949年4月底，中国人民解放军华北军区第20兵团打出了漂亮的太原战役。 大千世界，人生百态，拨开历史的迷雾，走进尘封的往事。欢迎收听《档案》。 1945年，日本无条件投降。然而，60多年过去，日军遗留在中国的毒气弹仍遗害人间，受害者不断增加。人们要问，这场噩梦究竟开始于何时？一个神秘消失的岛屿，又隐藏着多少罪恶？ 这里是日本生产化学武器的基地。大九野岛， 在被称为罪恶之岛的毒气岛上都发生了什么？ 陆续的还有比他更小的孩子进入到魔鬼工厂。 侵华日军所使用的毒气残害了多少无辜生命？中国受害者走过了怎样的诉讼之路？日本政府最终又能给他们什么样的交代？档案为您揭秘侵华日军的化学武器，抹不去的战争梦魇。侵华日军从1918年开始发展化学武器，在中国战场上使用地域遍及18个省，有准确记载的战例达到2000多次，造成中国军民伤亡9万多人以上。日军的化学战贯穿了侵华战争的始终， 而魔鬼工厂生产的毒气，除了直接用于战争的以外，还有一部分被运到了另一个地方，魔鬼的实验室。这里就是侵华日军关东军陆军化学研究所，代号516，位于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516是日本化学站研究和训练机构，专门接收从大九野岛所运来的毒剂进行化学试验。在大九野岛上，在魔鬼的工厂中，生产化学毒气所使用的试验对象是兔子，原因是它们的皮肤与人类很相近。然而在齐齐哈尔这个516部队这个魔鬼的实验室中，像兔子这样的实验对象已经远远不能满足魔鬼的胃口了。他们的实验对象是活人。没错，这里和臭名昭著的731细菌部队一样丧心病狂。这个516部队曾经与731部队多次联手进行活人试验，他们就是一对孪生的魔鬼兄弟。516通过活人试验所研制出的毒气，首先由位于齐齐哈尔北大营的关东军迫击炮第3联队使用，之后被广泛的散布。日军先后在牡丹江、海拉尔、北安、克山还有富拉尔基等地向中国居民释放毒气，以观察毒气的使用效果。516部队在经过大量试验之后，把所研制的化学武器供给给华北、华中还有华南的侵华日军，投入到战争中，并且对平民使用。直到抗日战争胜利，这个魔鬼实验室才被日军秘密的焚烧销毁。然而他的罪恶还远没有结束。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日军化学战也随之结束。然而日本军部为了掩盖使用化学武器的罪证，逃脱战后国际法庭的审判， 日本军部决定紧急处理掉大量剩余的化学武器。1945年8月11日、12日左右，也就是在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前两三天，很多日本在华部队都接到一个命令，把化学武器处理掉，有时间的部队就地挖坑掩埋，来不及的就直接扔进江河或者荒山野外。 如果说731是颗黑太阳，那么516就是另一颗黑太阳，而且应该说更加的黑暗。因为731部队所做的是细菌试验，细菌属于生物，最终它会死亡，失去效力。而516部队所做的是化学试验，化学武器的毒性除非是人为销毁，否则毒性就永远不会消失。而正是日军将仍然存在毒性的化学武器进行所谓紧急处理，酿成了我们节目刚开头看到的那场惨剧。发生地点正是当年516部队所在地齐齐哈 尔。2003年8月4日，齐齐哈尔的北江花园小区正在施工，工人在挖地槽时挖出了5个铅桶。司机好奇地用挖掘机铲头戳破了一个铅桶，里面突然喷溅出大量不明液体，随后在几个小时里直接或间接接触5个铅桶的44人先后都被送进了齐齐哈尔203医院。 齐齐哈尔市北江花园小区就是当年516部队的弹药库，而工人们所挖出的铅桶其实是5个芥子气毒气罐。这张照片就是当年大久野岛上生产芥子气的车间，这个制造车间的记号为 A4。 这个车间里的空气先要通过气体清洗塔进行无毒处理，然后再通过排气装置向大气当中排出。如此处理空气的原因就是芥子气是一种糜烂性的剧毒毒气，号称毒气之王，人只要稍一接触芥子气，皮肤就会引起红斑、水肿、起泡、糜烂、坏死等等症状。如果是吸入这种毒气，肺组织就会被破坏，只要30分钟人就会死亡。芥子气的毒气罐被516部队掩埋在地下，58年之后被挖了出来，悲剧就这样发生了。5个毒气罐在污染了小区的土壤之后，通过2个商贩被运到了废品收购站。收购站里的工人又对毒气罐进行了长达几个小时的切割，而与此同时呢，北江花园小区里受到污染的土又被一些单位和个人拉出去垫了院子。就这样前前后后接触毒气之王的竟然多达44个人。 2003年8月4日晚上，先中毒的3人被送进医院，他们全身红肿，起了大大的水泡，很快医院就又陆续来了22个中毒病人，有人皮肤损伤，有的是眼睛损伤，一时间几个病房躺满了伤者， 嗷叫。你就听这屋里边男女老少，就连大老爷们儿也有，这哭声，这家伙真是连我自己疼都受不了啊，把这层肉撸下去，完再抹上，然后就是咋说呢，这个就天天这样，天天重复的，天天得撸一遍撸一遍，就这种质量就赶地狱一样了。 先后有44人中毒，男女老少都有，最大的53岁，最小的才8岁。 让我们给王磊就那个孩子13岁的孩子，那脚底下全是那大泡的，而且里边有些胶冻样的东西，你这个注射器都抽不出来，必须得剪破，完都一点一点弄出来。他就是我给我的感觉就是特别疼，我们给他做处理的时候真是声嘶力竭的喊，从那头就老远就能听见他，我觉得这种疼痛应该是很难忍受。 44名伤者中， 来自河南的农民工李桂珍伤势最严重，医生对他进行了17天的抢救，最终不治身亡，年仅31岁。 他呢特别重，所有介质器能够反映出来情况都在他那反映了，比如说他呼吸道的烧伤，出现的呼吸困难，他那个对骨髓的损伤，白细胞的降低降到500，他的感染观呢，感染性休克呀什么这些都特别难，所以给他一直抢救了17天吧。但最后呢，他这个呼吸道形成醉生物，就是形成浆，堵塞呼吸道，这样引起呼吸困难，这个是他的主要死亡原因，就是介质器的第一死亡原因也是这个。 事件发生后，中国外交部向日本方面提出严正交涉，要求日本政府妥善处理此次事件。日方随后派出了事故调查组来到中国取证，日方几经狡辩，5个毒气罐不是日本制造。中国调查组经过艰难交涉，提供大量证据，日方不得不承认了侵华日军遗留化学武器的事实。 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大的一起侵华日军遗留化学武器伤人事件。事件当中的受害人除了皮肤的伤害，中枢神经也受到损伤，他们其中有些人失去了工作，有些孩子不得不辍学治疗。事隔60多年后，藤本安马看到了这样的惨剧，他感到非常的痛苦，他一直奔走于中国为自己的罪行忏悔。我们找到了藤本安马25岁时接受采访的影像。 中国侵略のために中国人を裏側で支援するために6月を作るんだ。その戦争、いわゆる中国侵略戦争の時には中国人をたくさん殺してやる、何年に何万人という人を6月で殺しているわけである。したがって6月を作った人間も重大な犯罪行為をしてしまったということであります。 中国受害者选择不再沉默，他们又将面临怎样艰辛的诉讼之路？ 我从2月68天就回来，我是早已弃政。 档案继续揭秘侵华日军的化学武器，抹不去的战争梦魇。2007年。在中国政府支持下，在中日律师帮助下，齐齐哈尔8次中毒事件的44名受害者向日本地方法院提起了诉讼，把日本政府告上法庭，要求日本政府承担日军在华遗留化学武器伤人事件的赔偿责任。而这已经是日本地方法院受理的第3起诉讼案了。早在1996年就有13名受害者将日本政府告上了法庭，截至齐齐哈尔8次中毒事件受害人提起诉讼时，这13名中国受害者已经经历了长达11年的诉讼之路。 这张照片上的这位年轻人叫李晨，黑龙江人，20几岁的小伙子，体格非常棒，干活有力气，那个时候身边的人都管他叫小牛犊子。当年这个小伙子退伍回到家，当上了黑龙江省航道局的工人，一直是干劲儿十足。可是就在他28岁的那一年，他的生活彻底改变了。 1974年10月20日凌晨，李晨在黑龙江省航道局红旗9号挖泥船上工作。这天他的工作室在松花江进行航道疏浚作业，突然抽泥泵工作异常，李晨去查看，事实是抽泥泵吸进了一枚侵华日军遗弃在松花江里的毒气弹，弹头已被机器叶轮打破，里面的液体已经喷溅出来，全船37名船员全部中毒，而李晨是直接受害者之一。李晨和同事碰到毒气弹里面除了毒剂之王芥子气之外，还混有一种路易氏毒气。路易氏毒气 也是当年大舅爷岛上主要生产的糜烂性毒气。大舅爷岛的路易士生产车间是岛上第二大生产车间，抗日战争时期曾达到日产三吨的生产能力。 路易士毒气的毒性非常强，在动物实验中，像兔子的皮肤上滴上一滴，所到之处立即就会变成蓝色，对于皮肤具有强烈的刺激，号称死亡之路。李晨和他的同事们所碰到只混了毒气之王芥子气与死亡之路路易士气两种毒气的毒气弹，后果不敢想象。从此李晨再也不是朋友们嘴里的小牛犊子了。我们一起来看一下2012年李晨接受采访时的影像。 46天医院嘛，基本解痂了，也没有别的，人说我们也没有别的治疗办法，哎，出院嘛，然后就出院了。出院不到，回家不到一个月，又开始起泡，就是这地方开始起小泡，然后那个这小便、肛门、腋窝都开始，就是哪里有潮湿，口腔，我现在的口腔你看，啊，全是粘液。你看这牙齿全都黑了。 常年忍受病痛的折磨，李晨无法正常生活，家里头一贫如洗。终于有一天，他用兜里仅剩下的1元钱，在当时的哈尔滨道外区防疫站买了4瓶敌敌畏，回家兑白酒喝了下去。好在被赶回家的妻子及时发现，抢救回来。在家人的鼓励下，李晨决定不再沉默。 1996年12月9日，李晨、孙景霞、刘振起、刘敏等13名受害者及家属向日本东京地方法院正式提起诉讼，要求日本政府承担赔偿责任。 回忆起来，你就看看突出的是三八 这就是这批爱吧， 都想对我的伤害。 我是你爱的，你要找你的父亲。 哥，这都是自私，这都是伤害。 人心不 平，这是对我的伤害。 心がありませんよ。みんな傷です。 中国受害者在日本诉讼的同时，中国政府也一直通过官方途径与日本政府艰难谈判。在李晨上诉3年后，1999年7月，中日两国政府签署了关于销毁中国境内日本遗弃化学武器的备忘录。中国外交部也成立了处理日本遗弃在华化学武器问题办公室，支持中国受害者对日诉讼。终于在2003年9月29日，李晨等中国受害者经过8年漫长的等待，东京地方法院终于作出一审判决。 中日两国历时8年的努力，我是终于起诉了，为中国人讨回了公道，被受害者讨回了公道。 法庭认定，日本政府在处理中国遗弃化学武器问题上态度怠慢，未尽到防止造成伤害的义务，判处日本政府向13名中国受害原告支付总额1亿9000万日元，折合人民币1366万元的赔偿。李晨等中国受害者胜诉。 2003年9月29日，李晨在一审胜诉当天，在日本东京法院的门前拍摄了这张照片。当时他手中捧的是他的师父萧庆武的遗像。李晨的师父萧庆武当年也在挖泥船上中毒后的17年间，他的双脚不断溃烂，1991年在病痛中死去。而李晨以为他终于为自己和师父讨到了说法时，日本政府不服一审判决， 向日本最高法院提起了上诉。 李晨他们没有想到，一审胜诉后，二审到终审又经过了漫长的6年时间。2009年5月26日，日本最高法院对李晨等13名受害者作出终审判决，驳回中国受害者要求日本政府赔偿的诉讼请求。李晨这起诉讼案历经13年，最终败诉。法院结论是承认日本遗留化学武器的事实，但称很难认定日本政府负有法律责任。2010年5月24日，日本东京地方法院又驳回了齐齐哈尔84事件的诉讼请求。战败前，侵华日军秘密填埋或随意丢弃的化学武器遍及全国18个省。1999年，中日两国签署的备忘录中，要求日本政府负责挖掘处理遗留在中国的化学武器，而日本方面一直无法提供确切的丢弃地点，处理工作进展艰难缓慢。在中国政府多次谈判与督促下，日方终于开始了销毁工作。2010年9月1日，在南京郊外，日本内阁府副大臣平冈秀夫代表日本政府宣布正式启动销毁日本遗弃在华化学武器工作，处理工作进入实质性销毁阶段。然而2年后，2012年4月16日，日本地方法院再次驳回了吉林敦化莲花炮林场2名儿童诉讼案。从1996年到2012年，所有侵华日军遗留化学武器受害者诉日本政府案全部败诉，所有中国受害者无一人获得赔偿。 据不完全统计，战后60多年来，总共有2000多名中国人受到了侵华日军遗留化学武器的伤害。现在虽然是和平年代，可他们却永远地生活在战争的噩梦里。而日本政府对于这些受到伤害的中国人仍然没有交代。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档案栏目，欢迎您下次节目继续收听。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故事酒吧的1001夜。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一首歌见证一段青春，一段情感，一段岁月，一段故事。北京故事广播与您共同品味时光流转。